我多一点时间，希望能给你全部的世界。我无法改变错过的一切，只能让思念如梦般盘旋。 只要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想为你完成所有的心愿。太多的梦想，太多的诺言，实现，让所有悲伤在日落后终结。 让我陪你继续未完的情节，就算你在天边， 就算你在地面， 两颗真心像风筝连着一条线。 让所有快乐在日出前蔓延， 让我看见你最幸福的笑颜。虽然你在天边，虽然